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励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2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天节目中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咱们北京传统的地标型景区，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咱们北京京郊从农业转型新发展的自然景区。我们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八岭长城景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郭华，现任咱们中心的党支部书记、主任，八达岭旅游咨询站站长，是咱们景区服务队的队长。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探场村，我是探场村的党支部书记兼神仙崖景区管理中心的经理邢卫兵。 欢迎两位。那咱们今儿的访问就先错开全国人民乃至是全球人民都知道的大名鼎鼎的八达岭景区哈，咱们先来问问相对小众一些的，在咱们北京京郊神泉峡景区，请邢卫兵邢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神泉峡景区大致的地理位置，还有您那儿的旅游特色。 我们这个神泉峡景区啊，是坐落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探场村。我们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自然型景区，但我们的景区里边啊，包括这个健身步道、这个娱乐、攀岩、拓展、真人 4S，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冬季啊，这个京西冰部景观啊。到我们神泉峡景区啊，应该是从咱们这个市里边啊到我们景区有几条路可以走。 嗯哼， 一个是莲石路，一个是辅石路，还有这个109，应该是我觉得是这个比较便捷啊，到我们这个神泉峡景区。而且我们景区到这阜成门是45公里啊，仅仅45公里，说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一个是这个自驾，另外一个可以坐这个我们的班车，在这个苹果园每天有2趟班车到这个我们直接到我们探场村的。 这是地处门头沟区的神泉峡景区一个大概的位置，包括咱从北京城区怎么过去，邢总也告诉咱们了。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郭华，作为八达岭游客中心的站长，您的日常工作内容都有哪些呢？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吗？ 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呢，就是有这个咨询 还有查询、实物招领、无障碍服务，另外呢还有什么广播啦、投诉啦、休息阅览啦、便民服务啦，大概有20几项的这个服务项目啊，其中呢这个免费服务项目就达到了15、16项。 嗯，其实是挺繁琐的工作内容。 对对对，只要游客到了景区需要帮助的话，都会找到游客中心。 嗯，有没有进行过统计，一年当中大概能够帮助到多少游客？ 嗯，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吧，3年接待了260万。 哇， 对， 也就是一年要超过80万的服务游客量。 游客量接待量挺大的。 嗯 嗯。 那八达岭呢，确实对于咱们北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景区，可以说是几乎全世界的游客来到北京都会想要去打卡，以及不登长城非好汉这句话其实就是最开始来自于八达岭长城的嘛。那游客的数量上面哈，肯定是不需要你们去担心和愁的哈。 对。 那么随着景区发展呢，随着北京咱们旅游服务的发展，你们的服务也一定是在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过程当中的。您和您的班组是一直秉持着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和理念，才成为今天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的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八岭长城，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要塞哈，因为它修筑的时候就修筑在这个比较险要的山上，所以呢就是旅游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啊，有一定的安全这个隐患，就是因为特别有的地方特别陡峭啊。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服务接待工作中呢，也确实出现过有意外的摔伤或者是这个患病疾病的突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完善紧急救助的模式，来确保游客的生命安全。就是根据这些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呢，就是我们提出了3个第一、1个第二的这种救助流程。三个第一呢，就是要开通紧急救助热线啊，利于这个患病的游客呢第一时间来求助。另外呢，就是利用这个咱们这个监控呢啊，来给我们网格化管理人员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咱们这异常游客。另外还跟咱们这个120或999呢签订这种运送协议，来确保游客呢第一时间的救治。一个第二呢，就是实行这个第二副担架备勤制度。近3年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景区发生的这种需要救助的游客，没有一起是因为咱们这时间上的延误来耽误病情的。对，就是这样。 嗯，听您详细这么一说，你们这个八达岭的游客中心确实所蕴含的工作内容非常的广泛，而且大到像紧急救助这样一些非常救命的工作内容也都包含在其中，确实很不容易。这也难怪，生命卫士、救命恩人这样内容的锦旗在你们游客中心也是挂满了整整一墙。了解完咱们老牌的景区以后，再来说一说新兴的神泉峡景区。邢总，您这边生长和工作的神泉峡景区，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地处山区，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早年间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发达，并没有那么的领先。那现在我手头有一个数据，2017年的时候你们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就已经实现了1227.9万元，将近1300万元。景区到年底分红，每个村子每个人可以收入到1000块钱的分红，人均的劳动所得达到15000多块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并且你们的神泉峡景区也被评为了国家3A级景区，2016年还被北京旅游委评为了红色教育基地。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村子是怎么发展的这么好的吗？在转型方面都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呢？ 好，应该是啊，我们探长村啊，这个我们从这个2007年这个确定了主导产业，那也就是说我们探长村的第三次产业转型。实际上从历史上，我们探长村是烧炭的，就是木炭啊，是供应皇宫取暖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是第一次产业转型，是由烧炭业往大农业转型。 嗯， 那我们第二次产业转型是由这个大农业往林果业转型。 嗯， 那我们第三次产业转型就是由林果业向生态旅游业转型。那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三次产业转型啊，可以说我们最成功的也是我们的第三次生态产业往旅游方面转型，这个 是吧。嗯， 哎，所以这样呢，等于是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是最成功的啊，就是第三次产业转型。因为我们的目标跟口号是吧，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发我们的旅游资源 啊，开发我们的旅游资源。 嗯， 所以这样呢，等于是我们这个应该是2008年开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09年9月26号剪彩。 嗯， 这2010年5月1号正式对外接待游客。 嗯， 我们是这个，而且这个2014年啊，进入这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速度相当快啊。嗯， 我们这个2016年啊。被评为这个红色教育基地， 嗯， 是吧？为什么被评为红色教育基地？那我们探长村从红色内涵也非常丰富，是吧？因为我们探长村被日本烧过13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 哦， 啊，被日本烧过13次， 嗯， 而且我们这个等于是永定河以北昌宛县左公署，在咱们这个地区啊， 嗯， 也是在我们探长村成立的。 嗯， 啊，在我们探长村成立的。完了，这个第二个就是当时这个清风店战役， 嗯， 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吧？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场战役。 嗯， 这个情报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仅有的一部电台是在我们探长村，这个情报也是从我们探长村发出的。 嗯，听您的讲述哈，从2008年第三次产业转型刚刚开始到现在，其实也满打满算也就是10年的时间。 对对， 但是从接待游客到现在，其实并没有超过5年，这个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当然大家都知道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您肯定和您的村民朋友们、您的团队伙伴们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也克服了一些问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中的故事吗？ 应该是啊，在我们这个发展我们这个绿色产业的时候啊，等于是这个我们也经历过了这个不平凡的很多的事儿， 嗯， 是吧， 嗯， 这个您比如说啊，过去说要想富，过去叫先修路， 是， 哎，这样呢等于是我们在修路的同时啊，就是遇到了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人家的自留地啊、承包地啊，是吧， 嗯， 这样等于是去给村民做工作， 这个对于农民来说其实是命根子， 对呀，啊，这个这样呢等于最后等于是我们把这个旅游发展旅游这个资源，是吧，跟大伙儿这个讲清楚讲透彻以后，大伙儿还是理解的，是吧， 嗯嗯， 最后还是理解，是吧，这样呢支持咱们这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是， 嗯， 所以前期的时候像这样的沟通，嗯，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最难的事情， 对， 但是也是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去克服了， 对对， 您觉得现在发展旅游业以后的探厂村和以前的探厂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应该是啊，这个我们探厂村呢，现在从这个吃上旅游饭以后，是吧，那跟以前的变化那就大多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 嗯， 做我们探厂村，是吧，因为我们探厂村呢生态涵养区，是吧，那生态涵养区呢就是绿子当先，所以说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探厂村这块啊，等于是您看啊，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大家都比较配合的，是吧，那么从2010年个人的养殖业，是吧，就全部砍掉了，是吧， 嗯， 全部退出， 嗯， 哎，所以说呢到现在啊，我们这个探厂村应该是啊有30户挂牌，啊，就是民俗旅游接待户， 嗯， 啊，民俗旅游接待户啊，有30户挂牌。那么说，通过我们这个神仙峡景区的开发，是吧？这个打造，是吧？这样呢，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带动了我们村民的这个致富增收，是吧？一部分，是吧？可以说这个在我们景区就业，是吧， 嗯， 哎，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这几十户的民族旅游接待户， 嗯， 是吧，的兴起，是吧，这样呢就是足不出村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嗯，这是刚才卫兵从自己的这个带领村民怎么样进行产业的转型，最后认定了旅游这条发展道路，一直到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郭华，郭华从事服务的工作这么多年，我相信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碰上很多不同的情况，遇上不同的人，也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您的班组在帮助游客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这个也是今年8月份啊，有一天吧，就是上午还是晴空万里，到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就下起了暴雨，就是这暴雨下得特别大。正在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景区票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位就是 女的这个外国游客进的这个游客中心了，满脸泪痕。一进来呢，就是这个通过跟我们的交流，她是西班牙人，她英语还不太好，通过跟我们交流得知呢，因为突然间的暴雨来了，她在城上跟那个男朋友就走失了，走散了，而且身上没有任何联络的工具啊，就她就人生地不熟的，就特别着急。之后在我们这个票务中心这个工作人员带领下，就到了游客中心来求助。我们这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因为他都淋的就是直往下滴水，身上的这个雨水，我们就赶紧给他找了就是自己的衣服先给他换上。换上了之后呢，就是问清他的情况，问清情况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景区的广播啊，来帮助她找男朋友。这男朋友也是几经周折听到广播了，也是在我们这个网格化管理这个人员的带领下到了游客中心。这个一对恋人见面了，哎呀特别激动，就紧紧抱在一起了。抱在一起之后呢，就在我们的留言簿上写了，就是暴雨无情人有情，你们的帮助我们永生难忘。 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画面感，虽然听上去很像电视剧的场景，但是真的很有画面感。 对对对， 首先去过八达岭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因为太地广了， 对， 然后其实它 区域太大， 你们那儿其实还算不上人稀，因为游客量很大。 其实游客量大，它也比较集中， 是， 对， 稍一不注意，很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就走散， 对，对对， 再加上语言不通， 对， 然后呢，地形也不是很熟悉，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在任何的公共场所可能都能够想到就是广播站， 对。 这个听上去很原始的方式，但其实也是最奏效的。 对对 对， 对 于这样的外国友人来说，确实就是雪中送炭的一幕。 是的，是。 郭华，你做游客服务这么多年哈，你觉得最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或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才适合干这份工作？因为听你的描述，包括你的工作的内容当中，包含很多很细碎的工作内容。其实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个人来说，还是在性格上包括在品质上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我觉着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吧，我觉着最应该具备两点，一个是热心，另外就是耐心。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游客服务这块呢，特别琐碎的事啊，事情不论是大小，只要找到游客中心，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啊，凭着一股热心，凭着这个坚韧的这种耐心啊，帮助他们去解决任何的问题。 您刚才也跟我们介绍过，其实在你们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提供那些很细碎的服务，还有一些其实是可以救人命的一些紧急救助的服务内容。你自己根据不完全统计都帮助过哪些类型的病情的病人呀？ 哦，这里边就多了。你比如说这个有这个意外，比如说是摔伤，可能摔伤可能还稍微少点，扭伤最多的就是 脚 扭伤。对，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慢性病，你比如说是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 突发的这种。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意外，就是有意外流产的啊。夏天，对对对，你比如尤其是高温，它有点中暑，意外流产。 哎呀 啊，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那种小问题，我们都会遇到过啊。 你们也都是在第一时间帮助解决，然后把他们最及时的送到了医院救治的机构。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本期节目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来自传统的地标景区八达岭，另一位呢来自由农业转型新发展的神泉峡景区。两位虽然工作类型有所不同，但是同样都离不开的是旅游和服务。那么在稍后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跟随袁一一起去分享他们的行业故事。稍后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晓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Oh!

是吧？一个是啊，这个旅游、开发、管理、营销，是吧？还有这个民俗旅游接待，是吧？嗯、从行业是吧这块，完了第二个就是农业、林业，是吧？科技含量这块，是吧？这个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来这个请专家授课，是吧？ 嗯。 而且我们这个中专吧也是这个三年考试合格以后。取得这个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 哦， 是， 这个三年培训对于村民朋友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的，等于是上岗前的一个培训，专业的培训，这样也能够保证村民在充电之后呢，可以更好的为游客们提供保质保量的服务，所以这也是可以全面的提升咱们神泉峡景区的一个服务质量和游客的体验度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对， 那就您观察这几年来咱北京的游客对于乡村旅游的需求跟前几年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咱们城市的游客啊，城市的市民到郊区去、 嗯、 是吧、 嗯、 对我们这个郊区游这块啊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说我们郊区这块呢旅游谋发展，在这个谋发展的同时是吧，我们怎么样还要提升我们的景区，一个是从管理，第二一个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是吧，我们更要这个下大力气狠抓是吧。 嗯，听说应对这些城市的游客去到乡村旅游的一些新的需求，你们神泉峡景区也做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建设和设置了一些新的项目，能跟我们也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神泉峡景区啊，为了这个满足游客的需求啊，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景区里边首先这个完善了真人 CS 基地啊、 嗯、 那我们的真人 CS 基地是9000平米，同时能容纳300人对抗。 哇， 第二个这个就是我们完善了攀岩拓展啊，就是健身项目攀岩拓展，成人攀岩区、儿童攀岩区， 嗯， 有这个成人拓展区、儿童拓展区是吧，而且这个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着的这个空中自行车项目是吧、 嗯、 因为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预测呀，我们这一个项目应该是每年是吧咱们景区增收能够达到100万的这个项目。 嗯， 对， 空中自行车，而且就在前两年吧、 嗯、 到冬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神泉峡冰瀑，是不是？ 对， 也是新增的项目、 这个、 嗯， 做我们神泉峡景区啊，这个应该是以前到了这个冬季是关闭状态， 是农户们可能就休息了。 对对，关闭状态、 嗯、 是吧？这样呢，等于是这个2015年，哎，我也是想那个说这个冬季是吧，景区怎么样找一条出路是吧？ 是。 当时这个考虑也是这个我们北京的市民冬季在这个周边，这个等于是这个圈太小了，玩的地方太少，这个观景这个太少，这样呢，我们这个就在这班子会上就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有村民代表带着村民代表两委班子成员是吧，我们就去出京去考察是吧、 嗯、 考察当时看了人家这个冰景观以后啊， 您是往东北那儿去了吗？ 没往东北 啊， 我们就在这个河北 啊， 这个看了人家的冰景观以后啊，深受鼓舞，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返回的路途在车上我们就形成了这个决议是吧、 嗯、 要在我们神泉峡景区这个打造京西第一冰瀑景观啊、 嗯、 啊，应该是我们这个条路我们也走对了， 是 这个应该是这个你看这个2017年是吧，12月31号是吧，这个我们探长村啊神泉峡景区就往车辆就是1800多辆， 哇， 1800多辆、嗯 相比这个八达岭的知名度来说哈，咱们神泉峡首先开发的也比较晚，同时呢路途也确实离市区要相对遥远一些，属于山区，所以它的知名度也是需要通过一些平台来进行宣传的。这些年来您和您的班组成员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合理的宣传自己的景区和那些旅游特色呢？ 这个我们这个神泉峡景区啊，首先是通过咱们这个新闻媒体，还有咱们这个市旅游委，还有我们区旅游委的平台、 嗯、 进行这个营销。那么说这个我们神泉峡景区自己做了这个神泉峡景区，我们有这个网站， 嗯， 而且我们也有我们的神泉峡景区的公众微信号， 嗯， 对，公众微信号这都有的是吧，进行宣传。这个应该是这个在宣传这块啊还 还是得到了咱们这个市旅游委还有我们 大力支持哈， 大力支持。 那说完了这两年这个神泉峡景区的变化之后，我们又回到国华这边。刚才也问到国华了，说做这个游客服务很多年，您觉得最具备的、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是爱心和耐心。 对， 其实通过多方的了解哈，您在工作当中呈现出的爱心和耐心，其实是您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且听说您和您的家人也在工作之余，在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是吗？ 啊，对，我丈夫和这个我儿子也都是志愿服务者。一般我儿子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工作之余啊，就会到景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您儿子多大了？今年？ 我儿子今年已经上班两年了。对， 所以他也是在工作之余。 对对对，你比如说吧，今年这个就挺有这个挺有意义，纪念意义。今年这母亲节我上班，正好上班那天是个这个母亲节，是周日嘛。完了之后我们又在举行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哎，我们刚去这个景区进行这志愿服务活动，这个台子刚搭好，哎，就发现我儿子就到了，因为他跟我们不是坐了一趟车去的。哎，我说儿子，你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说妈，今天母亲节，这是我送你的一个特殊的母亲节礼物。 哎呦，还是个惊喜。 对对对，正好在那天呢，就是我们在志愿服务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老人，这满头大汗，就是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反正凭着就是多年的我这种志愿服务这种经验吧，我就感觉这老人肯定是有事儿啊，有难事儿了。我就赶紧过去问问，这老人就说呀，说这个我跟着旅游团队过来的，就跟着旅游团队过来的呢，就是说到这是几点几点到这个停车场这个车这块集合，我现在忘了这个车场怎么走了，我这一着急脚底一拌蒜，还有摔了一跤，我这腿也摔瘸了，说可咋办嘞。好嘞，我们赶紧安慰他，您别着急，您说说您这停车场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有什么特征。他这一描述呢，这个我爱人呀是80搞基建的。一听了他这个大概描述的这个场景，就大概能确定是哪个停车场了，因为80有好几个大的停车场。完了之后呢，这个老人还有擦伤，还流着血。这个我儿子赶紧跑到我们那儿医务室，给弄点这个喷的好的快拿来 消毒药。 对，另外呢，就是我们那块有这个轮椅，就赶紧啊借了一辆轮椅。我儿子推着这老人，因为就是正好他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游人特别多。我们这个两口前边这个开路，就是因为这游人多呀，这个核心区域不让车辆过，满都是游人。着急嘛，我们两个前边开路，我儿子推着这个轮椅，我们就赶紧奔这车场去。最后在这个集合的这个最后时间，我们赶到了。哎，老人真的是挺感动啊！ 是， 对对， 这一家三口齐上阵。 对对，这个母亲节过的是最有意义的。对， 这种奉献带来的满足感，可能会激励着你想要去不停地帮助更多的人，也是带动全家人和你一起参与到志愿的服务项目当中。再次向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感谢。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邢总，神泉峡景区开发到现在，您也是一直工作在一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们景区在接待游客过程当中的小故事呢？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神泉峡景区啊，本身我们有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的户外健身步道。这块呢，等于是这个有的家庭、有的公司、有的团体是吧，都在搞活动是吧，在我们这个户外健身步道上边。那么说有的这个家庭他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有迷失方向，其实这个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比如接